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67集，赵太妃艳艳地拿起来，掀开盒子看了一眼，宛如一道雷劈在了头顶，面孔刷得雪白，手也颤抖起来。许久猜到， 这是什么？ 天子没有注意到他的脸色变化，打量着那盒子，乖觉道：是天竺献上的舍利子，传说这舍利子是佛家至宝，朕想着母妃礼佛心诚，必然喜欢，便特意尝上来。 舍利子？ 赵太妃恍若未闻，手抖得越来越厉害，两眼一翻，从椅子上栽了下去。 舍利子？ 林妙妙一个头两个大， 这女人到底还有多少事没抖了出来？当年的真相到底有多少个版本啊？ 林姑娘，你知道这舍利子是啥吗？ 郭修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，酷暑天来回两趟，他的衣服湿得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。 为了这个什么舍利子，娘娘到现在还半死不活的，提起他就发疯。 他抚着胸口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满脸心有余悸。林妙妙再三确认： 你说陛下给太妃娘娘送了天竺献上的舍利子，她看了一眼就晕了？ 是啊。哎呀，林姑娘有所不知。 郭修半弯下腰，有些为难地压低了声音： 娘娘一出事儿，这刘月宫乱作一团，她身边的商公姑姑只好把事情全告诉了小人。原来10年前那个叫陶莹的人带着教众入宫，并非传教，而是献宝，宝贝正是天竺佛寺至宝舍利子。娘娘和先帝陛下都秘密看了，对她的身份深信不疑，那舍利子就被安置在先前那个兴善寺佛塔的最高层。 妙妙的大脑飞速运转，几乎要过热死机。原书剧情走到这里，视角全在柳福一身上，全篇都只写了柳福一怎样从鬼影重重的旧兴善寺里永救帝姬，两人共患难如何暧昧，慕瑶如何暗自伤神，恋爱谈得如何曲折，完全没有提慕生这边的情况。以至于他和黑莲花两个人在没有剧情提要的情况下手足无措的查案。他一个半吊子大学生，智商不足，慕生智商倒是够了，可惜事不关己，只等看热闹。这样的神雕侠侣靠谱得了才怪呢。林妙妙强忍着头痛： 你说陶莹献上舍利子放在旧寺，按理说已经一把火烧成灰了，那陛下拿出来的又是什么呀？这舍利子是佛家至宝，又不是5块10块的小石子儿满地都是。 郭修痛心疾首： 哎呀，这怪就怪在这儿呢，陛下献上的舍利子乃是正正经经的天竺高僧跋山涉水贴身带过来的，他绝对不可能是之前陶莹献上的那个。 那就是说陶莹献上的舍利子可能是假的，却被先帝和赵太妃误当成至宝，妥帖保管起来。今天赵太妃见了真的，发觉自己被骗了，然后就气晕了。 妙妙说不下去了，转头看着一脸缄默的木生，见他心不在焉地望着地面，忍不住用胳膊肘捅了捅他： 你说呢？ 木生勾起嘴角冷笑： 哼，赵沁如出身世家大族，又为宠妃，天下至宝不知见过多少，怎么会轻易被一个陌生人用真假难辨的宝物牵着鼻子走？ 郭修一呆，摸了摸鼻子： 那木方士的意思是陶莹献上的舍利子是真的啊？ 是真是假我不知道，但一定很灵。 木生看了郭修一眼，笑容愈发诡异： 哼， 你以为单凭陶莹会捏几个八字就蒙得过赵庆如？林妙妙脑子里咔嗒一声，如同锁链扣成了环，前因后果慢慢连缀起来。赵太妃说她对陶莹深信不疑，世间不会真有活佛，她究竟靠什么力量能够让赵太妃在短时间内求人得人，宛如神仙降世，一步一步诱惑她，使其最后敢下火烧女儿这样大的赌注？如果灵的不是陶莹，而是她手握的什么至宝呢？ 我看不是灵，是邪。 妙妙抓住郭修的衣服飞速道， 哎，他有没有说那舍利子放在哪里？ 在哪里？ 郭修被眼前的两个人问糊涂了。 不就是放在旧寺的佛塔上吗？ 妙妙冷笑一声， 哼，开玩笑，如若那东西真的10年前就被一把火烧成灰，他今天就不会晕了。 赵太妃礼佛，不求心中安定，只求得偿所愿，这是一个唯结果论的女人。礼佛、信教、搞邪教，任何事情只要能够帮她实现愿望，她都会冒险一试。心中有欲望的赵太妃，邪教火烧兴善寺后仍然能安心礼佛，本来就有些说不过去。她可能放弃那个百愿百灵、有着神奇力量的舍利子吗？他怎忍心明珠蒙尘，宝物葬身火海？如果他将其神不知鬼不觉的秘密转移，继续收为己用？但当他若干年后见了舍利子真身，才反应过来，先前被他奉为至宝的那东西，并不是真正的佛家圣物，而是一切灾难的根源，可不就得昏吗？ 传太妃娘娘懿旨。 两三匹马先后奔腾而来，带头的人双手捧着一只单漆木盒，墨绿软缎上面放了一枚8丈大的玉牌，顶端被雕刻成貔貅的脑袋，下方缀着红线攒成的流苏。 奉穆家玉牌，特请穆方士立即前往兴善寺，找出舍利子，带回流月宫，不得延误。 穆生瞥了那块玉牌一眼，就仿佛看见了老师布置的作业，皱皱眉头，百般不情愿。 穆生遵令。 那夜火烧兴善寺，赵太妃将舍利子从塔中慌乱取出，悄悄转移到了新寺。这舍利子本不知道是哪里的邪灵，沾染了烈火中横死的人的怨气，更是煞气四溢。放在新寺里的舍利子简直就像一个中枢遥控器，一旦有了沾染死人骨灰的檀香，他便以骨灰中携带的怨鬼为兵刃，操纵千军万马，缠绕着可怜的端阳地基。是以新寺的阴寒不亚于旧寺，内有邪灵作祟，外有陆九配与配合，端阳怎样都无法挣脱这个弥天大网，直到所有真相大白于天下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